边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3000警力长途奔袭，秘密集结，海陆空各警种联动配合， 收网行动，先后开始。 目标竟然是一个村子，18个制贩毒团伙，100吨毒品。这个号称广东第一毒村的博社村，为何如此猖獗？ 一旦暴露，村子里狠毒的这些制贩毒分子，绝不会让他们活着走出博社。 档案马上为您揭晓广东第一毒村的覆灭。 蔡某火40出头，是蔡东家的堂弟，平日里深得蔡东家信任，早年因制造假币而犯过事，后来不了了之。据熟悉蔡某火的人说道，蔡某火长期在家制毒，屋内挥发出来的有毒气体让身体原本就不太好的妻子受到了影响，不久前被查出患上癌症。被捕前的一次饭局上，蔡某火感叹道，冰毒生意害人，不能让亲近的人参与。可说归说，面对毒品带来的巨额利润，蔡某火还是没有停下来。在他的带动下，大房头的一些家庭相继加入到制贩毒团伙之中。蔡某火的落网终于让幕后的蔡东家浮出了水面，林义智所带领的禁毒支队终于等来了这条大鱼。调查发现，原来这个蔡东家担任官之后便退居幕后，利用职权的便利充当起保护伞的角色。侦查到蔡东家确切犯罪证据后，汕尾市公安局即刻准备抓捕蔡东家。 2013年12月27号，陆丰市警方和当地镇政府配合，本想诱使他去市里开会伺机抓捕，但没想到蔡东家虽然口头答应，第二天却并没有来。他去哪儿了呢？难道他提前得知情况逃脱了？ 2013年12月27日夜里，警方接到线报，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带着70万元现金与几十名马仔出现在去往广东惠州的公路上。拿着这么多钱又带这么多人，蔡东家去惠州做什么？警方决定密切跟踪，一探究竟。到达惠州后，蔡东家马不停蹄地约人见面摆酒席。原来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已经落网的犯罪嫌疑人蔡某火捞出来。 此时蔡东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早就成为了公安部门抓捕的首要目标。12月28日晚，惠州警方得知蔡东家在一家酒店入住休息，抓捕他的机会来了。 蔡东家入住的这家酒店有蔡东家的股份，为了避免酒店向其通风报信，12月29日凌晨，惠州警方趁酒店值班人员困意正浓时悄悄潜入酒店，确定蔡东家休息的房间后快速破门而入，一举拿下这个博社村幕后最大的保护伞蔡东家。既然大鱼已经抓到，那么小鱼小虾也该到了收网的时候。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雷霆扫毒汕尾行动后方指挥所里，公安部禁毒局、省公安厅众位领导亲自坐镇，行动总指挥李春生紧盯屏幕。 收网行动，我宣布开始。 待他发出行动指令后，荧屏中前方抓捕小组迅速行动。根据林义智前期2个月的排查，博社村共有69个制贩毒窝点分散在村内，而村外窝点40个，于是抓捕小组分成109个奔赴各个窝点进行突袭。现场抓捕行动小组再遇突发情况，贩毒分子凶狠狡猾，罪恶多端，新型毒品危害无穷，吸食的背后又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事件？ 档案正在为您播出，广东第一毒村的覆灭。 三千警力长途奔袭，秘密集结，海陆空各警种联动配合， 收网行动宣布开始。 目标竟然是一个村子，18个制贩毒团伙，上百吨毒品，这个号称广东第一毒村的博社村为何如此猖獗？ 一旦暴露，村子里狠毒的这些制贩毒分子绝不会让他们活着走出博社村。 档案马上为您揭晓广东第一毒村的覆灭。 就在蔡东家在惠州落网的几个小时后，突袭博社村的行动随即展开。行动小组奔赴各个目标打击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抓捕行动。 在节目开头我们说到，前方的指挥员林义志的对讲机竟然有整整10分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那么其他的抓捕小组在前方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首先实施对各个楼层实施了封控，而后逐个房间实施搜缴。在我带领抓捕二组行动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一个号称公安部通缉的一个3号毒贩，练过多年的泰拳。当我们突入一层楼房的时候，他已经觉察到我们突入房间之后，在本人呢在床上呢，这个将他的一只手放在这个被窝当中，另一只手就指着我们的泰拳队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否毒贩正在这个被子里面要准备使用这个武器，用我们的强光手电对准这个毒贩的眼睛进行照射。第二个呢，就是用喊话来震慑，跳起来之后呢，这个手中呢持了一个钢叉，然后这个与我这个突击队员进行了这个就是搏斗。 10分钟，这是所有的参战小组在对各个房间进行搜索和抓捕所用的全部时间，行动快速准确，不给犯罪嫌疑人留一丁点儿的反应时间。原来刚才各个行动小组都在忙着抓捕，还没有来得及汇报。可是就在这短短的10分钟之内，一个抓捕行动小组还是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 在武警官兵破门进入犯罪嫌疑人的卧室时，遭到了他的强烈反抗。此人正是博社村较大的贩毒分子，名叫蔡某深。 我们迅速马上冲上去，一个箭步冲上去，就对着那个蔡某深说：“不许动，举起手来！” 别动！警察！别动！别动！警察！ 然后说这个举手来说，他说你是财务警，是来骗他的。去制服他的时候，他在严重的反抗，拒不给上手铐。我们当时去观察他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四处就去，也往这个床边的去，用着眼睛的斜着看。 公安赶紧发现，在他的卧室里有一支上好膛的仿6.40手枪，一支已经打开保险的军用手雷，以及一支5连发的来福枪。 这是什么东西？ 公安， 公安知道啊？什么东西？ 公安知道什么东西啊？我是捡到的，那个 哪里捡的？ 就在我旁边。 什么地方？ 就在我不是树林地方。 捡到你为什么藏起来？ 而在卫生间还有大量的硫酸等危险品，看来这些制贩毒犯罪团伙早做了精心准备，只要警方在行动时稍有迟疑，必定会带来重大伤亡。 在这次行动中，警方还抓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博社村最大的一个制贩毒犯罪集团的头目蔡某荣。 这是2013年11月9日下午13:18，发生在广东清远市一个公路收费站的一幕。 画面中多名持枪人员冲向一辆灰色的小轿车，小轿车疯狂向后倒车后又加速向前，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围堵。警察最终将灰色轿车拦截了下来，并从车里带出几名人员。在汽车后备箱里，警察查获了40公斤的冰毒，这是一次数量较大的毒品案件。根据被捕的犯罪嫌疑人交代，这些毒品正是来自蔡某荣。蔡某荣贩毒的数量惊人，从几公斤到几十公斤不等，经他手中出售的毒品遍及全国各地。蔡某荣年仅27岁，但在全国的贩毒网络中，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几乎没有谁不认识他。据警方调查发现，蔡某荣在博社村主要负责销售，由他经手的毒品几乎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早在2011年，蔡某荣就因贩毒被公安机关网络追捕，没想到狡猾的蔡某荣一直躲在博社村，依靠蔡东家这个保护伞秘密贩毒。 头号保护伞蔡东家，博社村制贩毒开山元老蔡某火，博社村最大的毒贩蔡某，这些人的落榜算是彻底铲掉了博社村的毒根。 这次突袭博社村的雷霆扫毒行动，一举摧毁陆丰基毒枭蔡东家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当天抓捕网络销售人员182名，缴获冰毒2.9吨、 K 粉260公斤、制毒原料上100吨、毒资422万元，彻底揭开了陆丰地区毒品泛滥的神秘面纱，惊动全国甚至全世界。 25磅， 25磅， 一袋就有25磅， 就是25公斤是吧？ 好像就是25公斤。 有多少袋啊？ 10袋。 林义智的对讲机经过了10分钟短暂的平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一直都不间断地响，一直响到了29号下午4点钟都没有间断。从这些制贩毒团伙的家中搜集到的毒品、毒资以及加工原料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让林义智和现场所有的公安干警都震惊不已。如果这些毒品流向全国，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危害。 这是最近几年娱乐场所包间里人们吸食冰毒、 K 粉等新型合成毒品的画面。吸食之后，他们在强烈音乐的刺激下，从天黑可以摇到天明。 这毒品它不是这个天然生长的，或者说化学合成的。化学合成的我们在实验室啊就可以合成，你现在的研究就证明，以后这个音乐的这个品质啊，这个可以跟我们的一些神经元产生共振，那么就会使有些人呢，他就是更兴奋，所以感觉更兴奋的同时呢，他就又拼命的去摇头，拼命的听这个声音，有的还在跳，还跳舞，还要寻求这种共振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呢，他摇了很长时间，很多人就衰竭了，甚至死了。 除了情绪上的极度兴奋外，暴躁、失控以及产生幻觉也是长期吸食新型合成毒品的普遍反应。韶关打工妹陈某因吸食 K 粉后幻想室友要杀他，用刀将其活活捅死。吸食冰毒的武汉青年文某出现了强烈的被害妄想，他先是追杀自己的同居女友，接着又四处寻找要加害自己的人。当父母闻讯赶来劝阻时，他竟然将自己的亲生父母当街砍死。 这个毒品的危害是万恶之源，行善间偷猫抢这些骗这些多发性行善间，大多数都是因为毒品问题引起来。全国平均这类多发性行善的30%-40%都是吸毒人干的。 广东第一毒村覆灭，博社村 开始了他的新生。新建的学校围墙、硬底化的街道、整齐的电线，这些都和一年前的那个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不时会断水断电的博社村有了天壤之别。曾经有制毒第一村之称的广东陆丰博社村，如今看起来已经是旧貌换新颜。 自雷霆扫毒行动后，陆丰市公安局派出巡警大队8名民警及20多名辅警队员组成驻村民警，在博社村进行后续的突击清剿工作。通过一年持续整治，如今博社村的毒品、制毒原料及制毒工具早已销声匿迹，驻村民警赢得了绝大多数从不涉毒的村民们的拥护。村里的年轻人在公安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帮扶下，也相继找到了正当的工作。村委会办公楼里，一个禁毒宣传中心即将建立。相隔不远处的博社村小学，每隔一段时日便开展禁毒教育。教育课上，孩子们诵读着陆丰市编写的《禁毒三字经》：陆丰人，敢为先，今铲毒，勇在前，朗朗上口。 然而，禁毒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在陆丰，涉毒整治的外围形势仍然严峻。制毒、贩毒的土壤要想净化，绝非一年半载之功。制毒村的整治和转型，不容有丝毫乐观和丝毫的懈怠。去除村民心中的毒瘤，更是任重道远。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75%，最小的年仅8岁。类似糖片的摇头丸，用奶茶、咖啡、茶包等包装掩饰的新型合成毒品奶茶，容易被误以为是青菜或茶叶的阿拉伯茶，即冲即饮的跳跳糖，以及容易造成吗啡成瘾的止咳水，这些都是隐蔽性极强的新型合成毒品。这些毒品将其魔爪伸向不知情的青少年，而吸食之下造成的是一个又一个不再罕见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我觉得通过打击这个毒品的犯罪呢，我们能把毒品根除消灭，让它没有，这种难度是相当大的。 由于它国内国外有这么庞大的需求市场的存在，所以就导致这些不法分子那么不惜杀头，就玩命的去制造，以获取暴利。 百年前，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世界禁毒力度最大之举。如今，民工壮举已远去，昔人精神永流芳。禁毒，需杜绝源头，举全民之力，持之以恒，方得始终。 一名传教士，一台摄影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影像留存千古。 这次他拍下了什么呢？ 他是谁？他为何留在南京？又如何在死亡的威胁下拍下了这些画面？ 这一次他拍到了十分惊险的画面。 拍完的胶片藏在哪？珍贵胶片如何历险离开南京？档案揭秘，他为南京大屠杀留下铁证。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